值得那等，就算从此你我红尘两分，我不愿远征，我只愿你等，记住陪了你天涯的人，就不忘青春，就不忘此生，哪怕水里花里一场爱恨，爱不了一生，梦不能成真，也要让痴心分你飞奔，爱不了一生。

快告诉我你是谁。

世界没有爱情，

心。